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 我依然在这里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我是古月。 古典也流行。 光下，今晚有一个人正想念着我。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九月的又是一个周一了，很快再有一周的时间就要过中秋节了，所以再坚持几天你还要加油的工作学习，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也带给你一些可以打劲儿的经典音乐，比方说接下来这一首贝多芬第一钢琴协奏曲，即使在安静当中，音乐也有它美好的力量。 Thank you. 在这样的周一的午后，一开始从我在那里到了这首贝多芬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当时贝多芬在创作这首作品的时候，你知道吗，还提到了现在有一个词，雪藏雪藏。他说音乐界的一个好习惯就是要求人们先把最好的协奏曲先藏一段时间。然后他最初的版本有这样的标题，鲁德维希·贝多芬创作并献给尊敬的奥德斯卡奇宫。那这首作品其实是一首贝多芬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在1978年在维也纳完成，构思的时间可能更早。首先贝多芬在1978年进行首演，后来又他本人在6年之后那在维也纳又进行了演奏，采用的都是手抄谱。当时呢，刚才这句话，贝多芬就是在致莱比锡的布莱特夫当中的出版的公司一封信中称，说这首作品不是他写过的最好的钢琴协奏曲，按说这是他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啊，因为其实这首协奏曲创作的时间其实晚于第二号，他把它藏了一段时间。其实这种情况也出现过，像肖邦的第二钢琴协奏曲，其实要比第一钢琴协奏曲演出的时间要早，出现了这种情况。 Thank you.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正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今天是周一，我说了在周一给你带来很多好听的音乐，同时在周一的节目时间当中呢，有很多的音乐和今日的古典音乐和大家分享。比如说在上周的时候，我参加过一个2021意大利布索尼国际钢琴比赛的决赛音乐会的专场活动，但是举行的地点呢，其实就是在电台附近的英皇电影城、北京英皇集团中心，以及呢还有包括深圳平安中心店举行的。那这次专场活动呢，其实呢是由像艾满地古典音乐频道以及英皇电影城联合主办，世界级的音乐比赛的联盟布索尼国际钢琴比赛以及意大利国家广播公司联合支持。那这个活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今年的布索尼钢琴比赛中，大家在影院里观看了获奖选手的现场音乐会的比赛的实况录音。是的，距离比赛结束也不过一周的时间，在中国，在北京，我们就可以看到在意大利布索尼钢琴比赛的现场的实况的录像以及录音，真的是在现代的科技如此的发达。所以呢，在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正好也是贝多芬的第一钢琴协奏曲，接下来我们换到贝多芬的第五钢琴协奏曲。那在今年的布索尼钢琴比赛当中呢，其实有选手在决赛的选手当中也演奏了贝多芬的第五钢琴协奏曲，那还有包括柴可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拉赫玛尼诺夫第三钢琴协奏曲这样的经典作品。是英雄贝多芬的音乐，来自他的第五交响曲。那其实呢，在今天呢，也给大家介绍有很多的钢琴比赛将要开启，比方说第20届科茨，利兹钢琴比赛即将开启。那其实呢，有22名参赛选手及不同的曲目。那参赛选手来自于18个国家。像有奥地利、保加利亚、加拿大，当然还有我们的中国、克罗地亚，以及德国、伊朗、以色列、意大利、日本、哈萨克斯坦等等许多的国家，也盼望我们的选手呢取得好的成绩。 这里是贝多芬第五交响曲，但是就这样一个命运的旋律，但是在这里贝多芬一直展现的是他英雄的题材，我们这里听到的也是他的第四乐章。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这里我们听到的是阿尔加著名的《威风堂堂》进行曲。为什么要播这首曲子呢？因为在昨晚一年一度的伦敦逍遥音乐节最后一夜 Last Night， 在伦敦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如期上演。是的，昨晚在 BBC 的报道中，其实当然每一首加演曲目的最后一夜一定会有这首《威风堂堂》第一首。 听到这首曲子威风堂堂的时候，心中有很多的感慨，因为有很多形容了在昨晚逍遥音乐节的最后的落幕。那我想到，首先是逍遥音乐节结束了，这个夏天真正的落幕了。今年古典流行做了很多关于致敬最后的夏天的，无论是夏日最后的玫瑰，还是整个的夏日的音乐节的介绍。但是昨晚逍遥音乐节真正结束了，那在去年他没有召开，在错过了2020音乐季后，那当晚的逍遥音乐节站席观众还像往常一样戴着皇冠，对，有戴着皇冠、领结、圆礼帽以及欧盟旗和英国国旗在一起的旗帜还在，表现出比以往更加团结和热情。所以有时候说音乐真的没有政治吗？所以在这时候响起的这首威风堂堂跟以往不一样，他们根据节拍摇晃，声嘶力竭地唱着，在一会儿我们刚才听到的那个片段，就是希望与荣耀之地，这是阿尔加在其中把他的威风堂堂进行曲中段的部分和后面的部分都加入了这一段希望与荣耀之地。而特别的是，这首歌的歌词在去年因为种族问题后呢，首次完整的演唱。而在昨天晚上逍遥音乐节结束，其实的开始部分呢，是由伊朗籍的美国作曲家基迪拉扎伊他新违约的母亲全球首演开演，这是有带着大量的打击乐交响的作品，描绘了在现代混乱的生活中自然的治愈力量。而在昨晚的音乐会当中，其实也有会向很多的致敬。而其实昨晚的逍遥音乐节的最后一夜还上演了一首我们熟悉的作品，来自于手风琴演奏家克莱尼亚西多瓦的演奏的皮亚佐拉的自由探戈。这里呢，我没有西多瓦演奏的自由探戈，倒带来了一首马丁内斯所演奏的这一首选自威尔第的歌剧《命运的力量》。古典流行周一的内容是今日的古典，很多关于古典的最新的潮流和你分享，让我们听见世界的声音。上半时段进广告了，下半时段我们再继续聆听，一会儿见。 放飞灵感，将创意赋予生命，凭实力 PK， 扬魅力风采。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举办的潮涌大运河首届装置装饰设计艺术大赛现已全程启动， 构建梦想平台，承载缤纷精彩。 详情关注官方微博京津冀之声 FM1006 和官方微信京津冀之声 FM1006 公众号。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命运的力量， 流行。 正在直播古典也流行，我看到有的朋友不同的在说，这里我们听到的也是《命运之力》的另外一个咏叹调，借着马蒂内斯的手风琴而带来的。有的朋友说比较偏爱吉他和手风琴，小老头说更喜欢手风琴的表现力，那么人声和咏叹调呢？听到的是《命运之力》第四幕的第四场 其中演唱的赐予我安宁吧。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为了弥补刚才大家没有听到的，其实那首耳熟能详的自由探，我在这里呢给你带来了一首另外的探，来自于史密斯夫妇当中的一段很有名的探，作曲者是约翰鲍威尔。 Thank you. 大家光听就知道是弦乐，到底是哪几种弦乐呢？我不知道你听出来没有，这是小提琴和中提琴的对话。上周五的时候邀请著名的中提琴演奏家，同时也是苏珍教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过中提琴。其实有很多的音乐来不及分享，所以在今天周一的内容中呢，在节目的最后的倒数几首曲子，我们现在听到的是莫扎特的小提琴与中提琴的协奏曲。说实话，小提琴与中提琴，你仔细分辨这两个音色啊，高亢的当然是小提琴，深沉的是中提琴，这就是两个人的对话。 正在直播的古典与流行，